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后半夜时分，一群逃难者总算找到一处落脚点。人类世界可供他们躲藏的地方目前只有僻静无人的深山。山里有一间被守灵人废弃的小屋，屋内空空荡荡，只有一些受了潮的稻草和遍地鼠粪。不过对刚刚经历过生死的众人来说，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了。在座的人一半是被陌生人，一半则是被亲人朋友送入监牢，对人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，现在停下脚步孤影自怜，才觉出一点凄凉来。有人提出想回家，池小池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的想法打消大半。 好啊，去吧，你要是想做往瓮里钻的鳖，谁都拦不住。 池小池是把他们救出来的人，为此他还牺牲了自己的表哥，现在自然是他们中当之无愧的主心骨。在用强硬言辞稳住众人心神后，他躺平在铺好的稻草上，架起二郎腿，又说道： 谁想回去，把路铺平了再回去，为自己的家人考虑考虑，也别试着去考验亲情有多固若金汤。他们要是不窝藏你，你自己一个倒霉；他们要是窝藏你，你全家倒霉。自己掂量掂量看吧。 这下谁也不提回去的事情了。力大的少女折树做柴，能操控水分的异能者吸干湿柴水分，火女生火，能辨识出毒物的异能者摘来野生无毒的菌菇，热热地炖了一锅汤。池小池只喝过两口汤就歇下了。临睡前他问楼影： 你感觉怎么样了？ 楼影摸摸胸口，有点恍惚，胸口处似乎还残留着被洞穿的痛感。 没事了，是有事要让我做吗？ 事实证明他果然是懂池小池的。池小池问他： 我计划明天早上六点开始在网络上传大逃杀全程视频，打18件标签，马赛克所有的血腥画面，马赛克所有参赛者的脸，但要把所有赌博者的匿名 ID 用调查到的真实姓名和照片覆盖上。工程量很大呀。 我早就追溯到那些人的个人信息了，已经针对他们的电脑做了反向侵入，把他们的嘴脸都录了屏，到时候只要定点按 ID 覆盖就好。网络而已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 楼影答得利落且温柔。 你太累了，快睡吧。 哥。 嗯？ 我想听个故事，给我讲个故事吧。 想听什么？ 我想听你的声音。 楼影被他的低声轻语惹得心间一动。 明白了。 他取了一本童话绘本，一字字念了下去。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，除了一个人，小飞侠彼得潘。会飞的彼得潘永远长不大，他有很多孩子朋友，他喜欢带孩子们去梦幻岛上玩耍，但孩子们最终都会离开梦幻岛，选择长大，而彼得潘始终是孤单的一个人。小小的一个仙人飞来飞去，像一只不知道自己旅程尽头的小鸟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有了一个朋友， 那个朋友不愿意长大，他离开了人类世界，和彼得潘一起探索遍整个梦幻岛后，又陪他周游世界，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意思。彼得潘问他，我的朋友，你不想长大吗？朋友说，彼得潘，你还没有长大，我怎么能抛下你独自一人？池小池听到最后睁开眼睛， 这不是彼得潘的故事。 这就是彼得潘的故事啊，不喜欢吗？ 真他妈爱死了。 在异能者们小声的议论里，池小池渐渐睡着了。后来半夜醒来时，他发现楼影居然还没有停止，他还在对熟睡的池小池讲彼得潘和小男孩的冒险故事。这时候他们正在探险海底，在海底发现了一艘神秘的沉船，船里有无数珠宝，而彼得潘和小男孩躺在珠宝堆里正在说话。他说话声音很轻很慢，像在用语言精心编织一个梦的网，好捕捉住他的小池。察觉到池小池眼皮动了动，楼影听了讲述，轻声唤道， 小池。 池小池装作没有醒转过来，原地装睡，演得惟妙惟肖。楼影果然没有识破，他吻了一下池小池精神体的耳朵，轻轻的一点吻声是绝不足以惊醒他的音量。很快温柔的讲述声又起，即使在检测到那人异常升高的体温时，楼影也没有停下，只带了点笑意，自顾自讲着小飞侠与他好朋友的海底两万里。一夜好眠。清早，焦青光从宿舍柔软的床上爬起来，床上的另一个人动了一动，伸手搂住他的腰，撒娇道， 学长，再睡一会儿吧。 焦青光温存地亲亲他的额头， 乖，我今天跟导师约好了，要去谈项目，不能晚了。 那男孩子听话地窝进被子，看模样是个面目很干净的大学生，他闭上眼睛，一副索吻的样子。 嗯，我乖。 焦青光摸一摸他的头发，却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。时间过去那么久，已经有三个多月了，他也总算能从昔日的阴影里走出来了。天知道，刚知道白安逸有了异能后，他内心有多么崩溃。他和白安逸虽然还没有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，但也算是半同居状态。在异能觉醒前，白安逸有不少东西都放在他的宿舍里。焦青光第一时间就丢掉了他的牙刷、毛巾、床单，又把自己脱了个赤条条，浸在消毒液里，彻彻底底洗了个干净。明明知道异能不具备传染性，但他还是不可抑制地感到恶心。消毒液的浓度过高，烧着皮肤隐隐作痛，可他在这疼痛里获得了难得的安心。他不能忍受再和白安逸在一起，陪他吃饭，和他牵手，与他接吻。异能者根本就不是人，焦青光有心理洁癖，绝不允许跨种族的交配。然而分手二字实在太难提，学校里谁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一对呀？他今后还要在学校里混下去，和白安逸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到时候也太尴尬了。所以为了自己和白安逸都好，他报告了相关机构，让他们把白安逸带走，既可以对他进行适当的教育，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也好让他忘了自己，好聚好散。送走白安逸后，他每天起码要测量三次 A 类球蛋白数量以求安心，过得很是痛苦。还好白安逸离开不久，导师新找了一个大二学生小杜来实验室帮忙。他跟白安逸很像，但是床事上却比白安逸来得开放得多。小杜治愈了自己。